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大会和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者1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、鲜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。